Thank you.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十二集，皇后嘴唇微微发颤，面色却清冷而刚毅。 臣妾有何理由要害淑妃？这些年臣妾调度后宫，皇上可曾见臣妾蓄意害过谁？ 贵妃轻轻屏息，声音似碎冰冷冽。 此刻并未说皇后害过别人，皇后勿要多心。 多谢贵妃直言， 皇后夸奖。可是淑妃已有一子二女，又有一子四殿下，已经宠冠后宫，手执协理六宫大权。若淑妃再产下一子，谁会最受威胁，权柄动摇？ 玄灵深深吸一口气，呼出无尽的失望与鄙夷。 果然，你做过的事，你自己心里有数。 皇后豁然而起，神色冷峻。 贵妃，你向来与世无争，为何要害本宫？ 不是贵妃要害你，皇后不解释清楚，这就是所有人的疑惑。 皇后紧握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狰狞泛白，她豁然抬头看着一味低声隐气的我。 臣妾有一言不得不进。唐高宗年间，昭仪武媚娘得宠，未出王皇后，武媚娘亲手扼杀尚在襁褓中的女婴，然后离去。随后王皇后到来看望孩子，却未发现女婴已死便离开。武媚娘向唐高宗哭诉女儿被王皇后饿死，当时看望女婴时只有王皇后一人，王皇后百口莫辩，终于被废。臣妾今日情状，恰如当年王皇后。 我并未动怒，只冷冷笑着。 哼，臣妾是武媚娘亲手杀子。皇上，皇后责怪，臣妾死不足惜。只是这个孩子，他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到世上看一眼，他死得好无辜啊。 有须臾的沉静，我与皇后怒目相对，彼此眼中皆是世人的恨意与狠辣。对峙多年，彼此刀光锋刃俱已失尽，我与他之间今朝必得有个了断。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直躲在德妃身后的龙月死死抓住德妃的裙角，哭喊着说： 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 玄灵素来最疼龙月，见她哭得扯心撕肺，忙一把把她抱在怀中。 婉婉， 你看见了什么？快告诉父皇。父皇在这里，别怕，别怕。 龙月只是一阵大哭，泪眼迷蒙中有无限凄惶与冷清从我与皇后面上刮过。玄灵再三询问，他只是拼命腻在玄灵身上往他臂弯里躲。皇后听得一线生机，伸着手极力哄 龙月，告诉母后你看见什么。 所有人都怔怔地看着龙月，他似受了极大的惊吓，猛地推开皇后伸手欲抱的手臂。 母后推了舒母妃，她推了舒母妃。 德妃吓得花容失色，赶紧抱住厉声喊叫满头大汗的龙月。 快拿安神汤来，快拿安神汤来。 皇后厉声冷笑，指着我说， 是你教他的是不是？还是你德妃？ 德妃膝下一软，立刻跪倒。 皇上，臣妾冤枉啊，事出突然，臣妾不能未卜先知，又怎会教龙月这些。 玄灵盛怒之下抬手将皇后的手一推，又反手一挥，生生将她推开池许。 龙月只是八岁的孩子，他能撒谎吗？何况自那夜起便没和淑妃说过话，他自小就不是淑妃抚养，谁能教他？皇后，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还有何话说？ 此事臣妾便如王皇后被人陷害，百口莫辩。 荒谬！你以为这是唐高宗轻易被人蒙蔽？还是你心中早已视嬛嬛如死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皇后骤然跪下， 臣妾以诸事先祖发誓，臣妾并未做过伤害淑妃腹中胎儿之事。 玄灵转过身，留给皇后一个冰冷的背脊。 这样的毒誓，你就说给太后听吧。皇后心肠歹毒，残害皇嗣，即日起不许踏出凤仪宫一步。太后那边朕自会去回。李昌，带他走。 我再忍不住伏倒在玄灵怀中哀哀痛哭。数日后我已能起身下地，太后闻及此事大惊不已，然而细细查问下去，皇后自然难以洗去嫌疑，而龙月并无被人调教说那番话的机会，太后无可反驳，只好由得玄灵禁足皇后，由我执掌六宫之事。宫中流言四起，原本许多孩子都是死在皇后手中，但是废后的旨意迟迟没有下来，玄灵对朱宜修也没有再更多的惩罚。通明殿颂声如雷，在为我夭折腹中的孩子祈福超度。锦溪体贴地递上水， 娘娘喝口水歇歇吧，念得再多也不能抵消对我那孩儿心头的愧悔。娘娘无需愧悔，皇上认定是皇后做的，那就是皇后做的。我是个狠毒的母亲，我做下的孽还要连累龙月。母女连心，龙月公主当然帮娘娘，自然也亏得德妃和娘娘一心教导公主随机应变。深宫里的孩子都与至纯无关了，是我害了我的龙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娘娘也是不得已，事前为了做出腹部被撞的伤痕，娘娘吃了很多苦。孩儿没了，那是她和娘娘命中缘分还不够。如今要紧的是，皇上虽拘禁了皇后，却未有惩罚，若等来日皇后借机东山再起，今日的心思和牺牲可都白费了。 我默然不语， 独自跪坐在佛前，观音慈悲端坐莲座之上，慈眉善目俯瞰人间苍生。我静静地念着往生咒，一遍又一遍，亦不能抵消我心头的愧悔与内疚。我是故意撞向了香案的脚上，而龙月当时一定看到了，所有的罪孽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是我拉他坠入后宫纷争的无尽漩涡。我曾在起身后去看望他，彼时他在自己的宫室中静静伏在窗上望着落叶发呆。我悄悄问他， 月儿，是谁教你那些话？ 龙月正正摇头，一语不发。良久，他手中拿着一个装着殷红相思豆的赤金笼子摇晃，神色迷离却又极认真。 母妃教我，无论母后与谁争执，都不要帮母后。 我恍然大悟，深深感激德妃，也深深失落。我的女儿或许已经失去纯真的心，有晶莹的液体漾得眼前模糊一片。我紧紧抱住龙月，秋叶寂寂，坠落尘埃，是冬天了。这一年的秋冬，逐渐冷寂的寒风被如沸如腾的流言沾染得带上了切切的瘟疫。出身高贵备受恩宠的胡韵荣亦被众人推向云端，暗自揣度他飞凤凌云的预兆。为平息众人对后位的揣测，胡韵荣也曾将玉璧拿出来给众人观赏，希望借此平息流言。 此壁上所雕绘的图案乃是东方发明神鸟，一只本宫此生福气只多登临贵妃之位，实在与后位无干。 春嫔捧在手心细细欣赏，极是虔诚。 娘娘说笑了，嫔妾所看到的的确是凤凰而非发明神鸟。凤主女中极贵，娘娘的福分怎会只是贵妃之位。 春嫔一语惊人，韵贵嫔忙忙凑上去看。 果真呢，谁说是发明神鸟，的的确确的凤凰。娘娘听谁说这玉璧上的是发明神鸟？ 是本宫幼年所识的一位道士，他言此是东方发明神鸟，主人间极贵。 老道士糊涂了吧，既是人间极贵，又怎会只是一只发明神鸟可比？必定是他老眼昏花看错了，是凤凰无疑。 韵贵嫔似有不屑，春嫔忙去握他的嘴。 呸呸呸，道家仙风道骨，说话极有深意，怎会老眼昏花满口胡言？夫人幼时那是纯元皇后为主中宫之时，中宫凤凰有主，夫人的玉璧上只能是被说成发明神鸟。可是那位仙师定然十分灵验，晓得娘娘来日富贵，所以也说主人间极贵。至于前言后语自相矛盾，那是不可乱泄天象之意。等纯元皇后仙逝，贵妃继位中宫，如今中宫动摇，只怕废后之后，娘娘便主人间极贵，那发明神鸟便也成为凤凰一般尊贵了。 众人半信半疑，然而那玉璧上的图案却是越看越像凤凰无疑。 春嫔出身王府，的确有些见识。 嫔妾在王府时也曾见岐山王常与道家仙师说话，那些仙师有时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可等时日久了，竟确确实实都有应验，可见是咱们凡俗之人见识浅薄罢了。那些话原都是有道行的人才懂得的。 小允子将这番言论一五一十告知我时，我正在佛前虔诚地燃上一缕青烟，祭到我腹中的未能见识的胎儿。 我用清水换净双手，方才出生。 小允子，你未曾听说过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吗？麻雀都能变，何况是发明神鸟，轻而易举之事。 奴才只是不服运贵嫔罢了。皇后得势时跟着皇后，如今皇后已失势，她便马不停蹄地去奉承庄敏夫人。 锦溪恰巧换了奉在香台上的实心水果，闻言不觉笑出声来，指着窗外凛凛寒风中随风摆动的墙头衰草说： 没有这样的人，何来墙头草两边倒着说？ 皇后被禁足之后，一向往朝阳殿往来勤快的荣嫔也安静了不少。这一日，德妃笑言： 当年瞧她策马闯入明苑，也是个有胆量的人。如今皇后被禁足，她也一声不吭起来。到底皇上也不喜欢惹是生非的人。 得意也好，失意也好，不骄不矜，安分度日，才能恩宠长远。 可不是，日子就这么过着吧。对了，今晚的和宫夜宴，听闻几位王爷也要入宫呢。 今夜是新年后的元宵家宴呢。我转手向窗外看向千云低垂的暗沉天空， 好像要下雪了呢。若静妃进宫，可要格外当心些。 是啊，算起来静妃也快到产期了呢。 元宵之夜，紫鳌城内一片热闹欢腾。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为求吉祥圆满，宫中妃嫔上至贵妃，下至更衣宫人，无不精心打扮，整个重华殿被繁华浸染得淋漓尽致。殿内奉养着数盆凌波水仙与宝珠山茶，开得最盛的一盆宝珠山茶之下，正坐着清河王夫妇。玉隐与静娴一左一右分坐在玄清两侧，静娴已近临产之期，肚腹隆然，每每有侍女奉上佳肴美酒，在两妃之间都先恭敬地奉与有孕的静娴。我微微心凉，玉隐与静娴在清河王府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以玉隐的心性，日子必定过得不好。我正凝神，怀中的雨涵已经悄悄在我耳边说： 静娴神母更漂亮了呢。 二姨母今日也很漂亮。 神母笑得好看，姨母很少笑呢。 雨涵倏的一下从我心上滑下，笑着跑到静娴身边，拉着她的手笑个不停，又伸手好奇地去摸静娴的肚子。玄灵看得有趣，笑着附在我耳边说： 雨涵还这样小，就喜欢孟氏的孩子，怕是有缘呢。 堂兄弟自然是有缘的。 语音未落，只见雨涵好奇地拨弄着乐师手中一把箜篌，自得其乐。 哎，小心伤了手。 玄清抱过雨涵在怀中，仔细去查看他细嫩的手指，但见无恙，方微笑说： 你若喜欢箜篌，可让乐师弹给你听啊。 静娴含着恬静的笑容，伸手把雨涵小小的手合在自己柔软温暖的掌心。 孩儿若喜欢，神母奏箜篌与你听好不好？ 好。 静娴翩然起身，左手托着25弦黑漆镂金花箜篌，手指轻拢慢捻。弦歌初起，只觉轻绵绵，一派皓月当空，柔辉千里的静谧景象。一席之人心驰神醉，箜篌声何时停顿，竟无知无觉，唯听得回声柔靡，方知一曲已毕，而心神犹自漂浮在云端。 静娴费力欠身，双眸盈盈望向玄清，容颜柔美胜于往昔所见。玄清轻轻颔首， 啊，比之从前又精进了少许。我已叮嘱过你，平时多养胎，勿要只惦记着空喉记忆呀。 妾身知道王爷喜欢听，练习几曲不算费力，孩子似乎也喜欢听呢。 静娴低头抚一抚高高隆起的腹部，婉约而笑。玄清亦目光柔和看着他的腹部。 哎，你也累了，先坐下歇息吧。 静娴温柔一笑，看看一旁的玉隐。 姐姐让一让吧。 玉隐一直握着白璧酒杯发怔，蓦然惊觉自己的位子挡住了静娴的路，只得起身相让。 静妃小心。 酒食饱腹，宫人们一一奉上甜点，皆是妃嫔素日各自所爱。我与雨涵的则是平素养生所饮的玄附花汤。梅庄在世时，温实初常用此汤为他调理身体。德妃一见，不觉轻轻叹息， 一见这汤，不觉想起惠宜贵妃在世时的情景。淑妃真是有心。 我轻轻舀动花汤，抚摸着雨润头顶柔软的头发。 润儿还小些，等他长大，我也会叮嘱他多吃些生母喜爱的东西。姐姐不习惯这个味道，否则吃惯了，养生是极好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倾情制作。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第十三集。 我轻轻舀动花汤，抚摸着雨润头顶柔软的头发。 润儿还小些，等他长大，我也会叮嘱他多吃些生母喜爱的东西。姐姐不习惯这个味道，否则吃惯了，养生是极好的。 我正要饮下，忽见雨涵躲在盘龙金柱后头不肯出来，连忙招手唤他。 涵儿，怎么躲在那里？ 平娘急得鼻尖沁出汗来。 哎呀，殿下调皮，不肯喝汤呢。 雨涵从柱子后探出半个头来，吐着舌头。 儿臣不喝，那汤喝去了，儿臣不喜欢。 殿下快喝吧，凉了喝伤胃呢。 雨涵一劲摇着头不肯，在柱子后绕圈儿。平娘急得手忙脚乱，雨涵淘气，雨润看得欢喜，也瞪大了乌溜溜的眼珠，目不转睛。妃嫔们亦看得有趣，唯独一直坐在春嫔身边的一语不发的荣嫔面色清白。雨涵一劲调皮，殿中温暖，不觉额头沁出晶亮汗珠。静娴遥遥向他招手笑， 涵儿，神母为你可好？ 雨涵今日最喜欢静娴，一下飞扑到她身边。 我要神母喂，我要神母喂。 静娴握着绢子，轻柔地为雨涵拭去汗珠。 跑那么快，摔着了可怎么好？快坐神母旁边吧。 雨涵极听话，忙端端正正坐好了，牵住静娴的裙举，笑容满面看着她。静娴从平娘手中接过青花白玉盏，用赤金小勺舀起微微金黄的汤汁，轻轻吹了又吹。他神色柔和，似还有些不放心的样子，咬了一口含在口中试着温度，觉得不甚满意，又舀起一勺细细吹了，才喂到雨涵唇边。 涵儿，可以喝了。 话未完，静娴眉心一蹙，似是极痛楚的样子，唇角一竟留下暗红色的血沫，一滴滴融进她嵌素红的宫装之中，转瞬不见。 神母，神母，你怎么了？ 静娴说不出话来，口中一口一口呕出血沫来，面孔苍白而僵直，身子软软的向玄清怀中倒去，手中的白玉盏倏然滑落。玄清尚不知发生何事，急得面色铁青，一把抱住静娴。 太医，太医呢？ 玉隐急忙起身，足下倏的一滑，险些滑倒。冰儿急忙扶住他，一眼向地上看去，不觉惊呼： 不好了，静妃见红了。 太医院诸位原是守在殿外的，听得动静飞身便赶进来。玄清来不及将静娴送往安静些的地方，只好暂时安置在重华殿后殿。事出突然，一应嫔妃宫人都被我要求留在重华殿中，不许乱动。未必嫌疑，我与贵妃留在重华殿中照应事宜，德妃入内看顾静娴。玄灵面色阴沉不定地坐在御座之上，嫔妃们面面相觑，更是一动也不敢动。原本歌舞繁华的大殿瞬时鸦雀无声，死寂一般阴沉。卫林转身出来，面色忧惧： 回禀皇上，静妃是因为服用含有鹤顶红剧毒的食物才会毒发，惊动胎气，破了羊水见红。幸好她食入不多，诸位太医一齐救治，尚有力气产子。 鹤顶红？宫宴之上何来鹤顶红？ 话音刚落，已有内监取过银针探视静娴方才所食的种种食物，银针依旧雪亮，可见她的食物并无异样。 静妃最后所食是什么？ 有宫女指着一盘熏肘花小肚，确确地回答： 是这个。 我心中惊动，举目一扫静娴案上饮食，已然明白过来，指着洒落在地的白玉盏说： 静妃服食过寒儿的玄复花汤。 卫林不敢怠慢，镜子取过银针往已经洒去半碗的花汤中一探，雪亮的银针才探入汤汁，顷刻间变得乌黑。我指一指自己桌上尚未喝过的玄复花汤，齿根微微发冷。再探这碗。卫林深知我意，换过一根银针再度探入，银针亦在顷刻间变得漆黑如夜空。我神色大变，望向玄灵： 皇上，有人要杀臣妾和涵儿，连累了静妃。 惊魂未定的寒儿被我牢牢抱在怀中，玄灵用力搂过我与寒儿。 朕在这里。 景贤撕心裂肺的痛呼，断续的一声接着一声，似撕裂了黑暗不见五指的夜色。玄清面色苍白如纸，倏然扬起头来，目色如电。 是谁？谁要害他？ 玉隐紧紧攥住玄清双手，安抚住他一棱一棱泛白暴起的指节。 王爷，太医还在救治静妃和孩子，您别过于担心。谁要害人，皇上都不会轻饶，有皇上在呢。 给朕立即查，这些脏东西怎么会进淑妃和寒儿的饮食里？ 慎刑司最擅查这些事，因有玄灵的严令，所以格外雷厉风行。殿中静静的，竟能听见殿外有雪子扑落的声音。众人皆束手茫然，或立或坐，连大气也不敢出。大约两盏茶的时间，李常已经执了拂尘来禀报： 皇上，饭后甜食皆由御膳房做了，由宫人送来。宋淑妃和三殿下甜汤的宫女说道，这在路上遇见出去更衣的荣嫔小主。荣嫔小主还打开盖子问过是什么东西，除此之外再无旁人。 玄灵的面庞隐隐透出铁青色。 赤手，你过来。 众人目光所及之处，荣嫔一袭青色华裳，端起面前一盏酒杯，盈盈然漫步上前。他三寸多长的指甲涂着明红的扣丹，映在琥珀酒杯上，美得夺目惊心。他笑盈盈捧了酒杯，款步至玄灵面前，指甲不经意地在金黄的酒液中划过。 皇上不要动气，臣妾先敬皇上一杯，再做解释如何？ 玄灵冷眼看着，默不作声。荣嫔举起酒杯良久，神色渐渐僵硬，眼中闪过一丝无奈与绝望，终于收回伸出许久的手。他纤细手指附于杯口之上，手指微微一颤，举袖便要将酒往口中送去。 他想自尽！ 电光火石间，叶兰依忽的大呼。玄清眼疾手快，一掌拍下赤勺正到唇边的酒杯，酒杯落在漫地金砖上，粉身碎骨。玄清反手抓住荣嫔的手，艳嫔上前几步，用力掰开她蜷曲的手掌。扣丹指甲下，赫然尚有没有化去的褐色粉末。玄灵勃然大怒，狠狠一掌劈在荣嫔面上。 为什么要害淑妃？ 为什么？皇上不是一向很清楚吗？ 朕容你至今，宠卧有加，你还放不下吗？ 小允子，他要畏罪自尽，由得他。你去给本宫掘了慕容世兰的墓，将慕容氏族人鞭尸焚骨。 朕还你敢？ 本宫为什么不敢？本宫唤你赤勺好，还是慕容赤勺？ 赤勺愕然抬眼。 你早就知道了。 慕容家四女慕容氏来入宫，一姐一妹都已出阁嫁与官宦子弟，唯有四小姐年幼尚未出阁。四女之中，慕容氏来与幼妹赤勺一母同胞，连之甚笃。因小妹名字中有个勺字，所以她爱极了芍药。慕容世兰家败落之时，这位四小姐还年幼，不必随家中成年女眷充为官妓，依例没入永巷，终身为奴。算算年纪，这位四小姐若还活着，和荣嫔你的年纪倒也相仿。不知你昔日在宫中服侍时可曾见过他？可怜豪门千金一朝沦落为奴，供人屈役， 想想也很是可怜。 哼，你不必假惺惺。 本宫从来就不愿假惺惺，所以本宫一直不想迁怒于你。可你为了他们要本宫和寒儿的命，本宫就要掘墓鞭尸，无需惺惺作态。 我转眸看着玄灵， 皇上幽容赤芍到今日，就是为了要置臣妾与寒儿于死地吗？狼子野心便是如此。 珍妃的容颜惊得毫无颜色，惊惧不定。 他是慕容氏的人，今日赤芍只是为慕容氏迁怒淑妃，若是来日迁怒到皇上身上该如何是好？皇上，赤芍断断留不得了。 误伤其泪，唇亡齿寒。珍妃不由紧紧地搂住自己的羽佩，以护厨的姿态对抗着赤芍冷漠的容颜。赤芍盈盈十裙拜倒， 臣妾知道二姐对皇上的心意，所以不愿伤了皇上，多年来多谢皇上眷顾。可二姐被甄嬛逼死，慕容氏败于甄氏之手，臣妾不能不报家仇。 你被人假手多年，真以为慕容氏兰是死于我手吗？ 玄灵转过脸去，神色阴晴未定。须臾他又恢复冷寂的神情，紧紧拥住我与寒儿。 赐死荣嫔。 赤芍低低一笑，神色凄艳，如绽放的一朵艳色芍药。 臣妾早知有这一日，只是不知道是皇上亲口赐死臣妾。 赤芍，当年也是朕亲自下旨赐死世兰，朕一直想，如果你可以这样陪着朕，代替世兰陪着朕，真的也很好。 赤芍怒目向我，神色凄厉而狰狞。 臣妾知道是甄嬛挑唆皇上杀了二姐。 罔顾不化，即便你已钟情皇上，也无需如此迁怒淑妃。 贵妃扬一扬脸，立场会意，示意侍卫将赤芍拖走。四肢折断了的、染了鲜红扣丹的指甲从荣嫔掌心落下，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似一头凶猛困兽向我张牙舞爪。 甄嬛，你一定会有报应的。 我只紧紧抱住怀中身体温热的雨涵，转眸正对上玄清关怀而悲悯的目光。玄灵扶住我肩膀的手微微一紧，转手问： 可是生了？ 产婆手上尚有未曾洗净的血腥，抱出襁褓中一个孩儿来。 恭喜王爷，是位小王子呢。 我抬头正对上玄清初为人父的欢喜笑容，不禁满心酸涩，勉强撑出得体的笑容。 恭喜王爷。 啊，多谢淑妃。 玄清抱着孩子的姿势小心翼翼的，带着些手足无措。我忽然想起寒儿和灵犀在襁褓中时竟没有福气得他抱一抱。玄清转手问： 静妃还好吗？ 还好，只是累得慌，人都脱力了。王爷以后可要好好疼王妃，王妃生得很辛苦呢。 啊，我知道，静妃不是王妃。 都是一样的，是小王子的生母呢。 孩子初到人间，只是一味啼哭，哭得低低的，叫人心疼而慌乱。玉隐一手扶在玄清臂弯旁边，贪婪地看着孩子的相貌，不由自主地露出艳羡之色，格外凄楚。恰好有宫人往后殿端了参汤去，一直插不上手的玉隐伸手接过。 静妃怕是睡着，闲杂人等不要进去，我端进去就是了。 玉隐翩然转进内殿，过了一盏茶时分，端了空了的碗出来交予宫人。 静妃都喝完了。 玉隐向玄清盈盈一笑， 参汤可以吊其安神，静妃很快就会好的。 玄清颔首，低头又去哄孩子，神情专注。玉隐一个失神，手中一滑，碗盏已经落在地上，砸得粉碎。玄灵似是觉得不祥，不悦地看了一眼。接盏的工人吓得魂飞魄散，即刻跪下哀求：“ 尹妃饶命，皇上饶命，奴婢不是故意的。” 好容易殿中才有喜庆之气，李常何等机警，笑容满面地接话：“ 岁岁平安，岁岁平安。这么一摔，小王子定会福泽绵延，岁岁平安如意呢。” 玄清素来温和，亦不以为意，只含笑接纳了李常的祝福。李常见玄灵也未过问，忙使了个眼色，那工人赶紧将残渣扫走。玉隐微微松了口气，面色恢复红润，行至玄清身边，熟忍地抱起孩子：“ 王爷抱得不妥当，所以孩子一直哭呢，应当将他的头稍稍抬起才是。” 产婆笑着奉承：“ 尹妃尚未生下贵子，可是很有做母亲的样子了呢。” 我摘下护甲，小心翼翼地伸手抚摸新生儿柔软的胎发。“ 玉隐，孩子在你怀中便不哭了呢。”“ 啊，你帮淑妃抚育过孩子，敬贤以后带着孩子也要你多照顾才是啊。” 玉隐微微一怔，很快笑着说：“ 那是自然的。” 众人正围着孩子，我听见内殿滴滴一声惊呼，很快又如淹没水中一般无声无息，不觉转头连围一扬，正见卫林神色慌张地从内殿走出。“ 好端端的，可是怎么了？” 卫林猛地跪下：“ 静妃产后毒发，刚刚过世了。” 夜空有新雪飘下，洁白的雪花被凛冽的风吹得身不由己，当空乱舞，偶尔又飞落进窗内的，不过一瞬便瑟瑟地化为一粒粒冰凉的水珠。生死无常亦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仿佛有雪珠融进玄清温润的眼眸，渐渐湿润，漫成冰凉泪意。玉隐抱着怀中幼子，一滴滴哭出声来。雪连绵无尽地下着，自元宵夜宴到今日，我伸手用黄铜挑子拨一拨暖炉中的火势大小，顺手扔了几片青翠竹叶进去，随即焚出一缕竹叶的清新。秋香色团拂锦帘，垂得严严实实，忽然被掀起半边，外头小允子的声音跟着冷风一同灌入：“ 尹妃来了。” 我依旧端坐着，锦溪上前服侍玉隐脱下鹤氅，但见她里头穿着一件素色的银青袄，白绫细折裙，怀中抱着一个蓝青色的织银纹鸡兽襁褓，露出一张粉白嘟嘟的小脸来，正污渍沉睡。“ 方才见你掀了帘子进来，还以为是昭君出塞归来了。” 玉隐明白我语中所指，勉强笑着说：“ 昭君出塞是大红披风，我不过是青红捻金的衣裳，终究是新年里来拜见太后，穿得太素他老人家也忌讳。”“ 你很懂得体察人心，坐吧。太后他老人家怎么说？” 玉隐微微露出一丝笑意，低头整一整孩子的襁褓：“ 太后说让我先照顾这孩子，定要把他当成亲生孩子疼爱。” 玉隐想一想，把孩子抱到我眼前：“ 王爷已经给孩子取了名字，叫雨彻，父亲名清，孩子名彻，张姐说好不好听？” 听众朋友，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在狄府读书的杨林这些天哪是日夜难安哪，尤其是狄仁杰沈怀回来之后，第二天这沈怀呀就过来过一回，冷冰冰的也就问了几句话之后转身就走了，然后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狄的人狄仁杰始终回来之后就没有召唤过自己，好像已经把自己给忘了似的。哎，杨林自己告诉自己，忘了好啊，世界上所有的人把自己给忘了那才好呢，自己现在呀都有一点不想活的感觉了。那么今天晚上杨林面对满桌子的书，一个字儿也看不到脑海当中去，脑海里头胡思乱想啊。正在这发呆呢，突然间呢就听从房门口有一声苍老的声音想起来了。杨林呐，这么晚了还在用功啊？这一声把杨林从胡思乱想当中给拽回来了，浑身一震，赶紧扭头一看，哎呦，就见狄仁杰穿着一身素色长服，背着手站在门边，脸上是笑意恬淡，但从这个神情上来看略显得疲倦。 狄大人。 这杨林呢万万没有想到狄仁杰会在这个时候亲自过来，紧张的杨林这舌头都不利索了啊，噔噔噔赶紧的跨到门口一躬到地。狄仁杰呢用手拍了拍杨林的肩膀，好了好了，微笑着跨进门来，走了这么久回来，今天晚上才得些闲空，来看看你怎么样，一切都好吗？功课准备的如何了？ 晚生，一切都好，功课。 这杨林呢都有一些语无伦次了，憋得脸通红。狄仁杰笑了，不要这么紧张嘛，本阁又不会吃人呐。 哎，是。 这杨林呢挠挠脑袋也不好意思笑了。狄仁杰这个时候慢慢的就来到了书案前，随手翻了翻摊开的书本。国之选士必及贤良啊，天下学子寒窗十载一朝仕途，所追求的也是为国为民披肝沥胆，而绝非富贵荣华呀。狄仁杰说完这番话看了一眼在旁边很显尴尬局促而立的这杨林，意味深长的又说了一句，杨林呐，本阁读了你的灵州赋就知道你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杨林一听这话把脑袋吹得更低了，这心里头揪揪着，心说话我懂，但我没办法这么做呀，嘴里一个字也回答不出来。 狄仁杰就用这种深沉的目光在这杨林身上停留了片刻，这才一缕虚然，和蔼地问了一句：怎么不想请本阁坐下来吗？杨林一听，好嘛，人家到自己房间，这是人家的府地，自己连个座都不请人坐吗？狄大人请坐，请坐。杨林赶紧的把狄仁杰让到岸边坐下，自己赶紧的到岸上拎起茶壶，拿一茶碗想给狄仁杰倒茶，但是呢这双手抖个不停，这倒茶时这茶水洒了一桌子。狄仁杰就在这坐着，静静的看着杨林的动作，半天狄仁杰才说话：不用忙了，本阁坐一坐就走，再说本阁从来不喝凉茶。 哎，是是。 杨林呢，帮把茶壶搁下了，往那一站，还是连眼皮儿都不敢抬起来呀。狄仁杰呢就坐在这里沉默着，这个目光呢越过杨林他的身形，崩就落在了东窗下的花架之上。在这个花架子上放了一盆素心寒兰，这盆寒兰放在窗下，被窗外的月光这么一照，整个的翠叶染成了微白，夜色疏淡，月华盈盈，就这盆仙仙兰草好像笼在了一层漂浮的轻纱之中，让人感觉到啊有一种出尘的洁净脱俗的优雅。但是这种洁净这种优雅给狄仁杰带来的却是永难释怀的悲哀和痛悔呀。哎，狄仁杰不由自主的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这一声叹息把杨林给惊着了，他不是低着脑袋吗？一听这声长叹，他也不由自主的抬头望去了，这一抬头正好碰上狄仁杰的亲切目光。狄仁杰现在已经把目光从韩兰身上移了过来，正好再看杨林，杨林一抬脑袋，四目相对，杨林就觉得这位老者的目光深沉睿智，好像有种特别的安慰力量。这种力量啊，吸引着杨林头一次的没有慌张逃避。狄仁杰的目光使杨林砰砰乱跳的心凝定下来了，思维也从混乱转向了清明。这个时候狄仁杰呢好像非常随便的，哎，随心的随意的有口无心的吧，问了一句：杨林呐，你喜欢兰花吗？ 兰花。 这句问的杨林呢有一点摸不着头脑了，顺着狄仁杰的目光，哦，他看到了东窗下的那盆素心寒兰了。 啊，我倒也是也挺喜欢兰花的，不过呢梅兰竹菊各具品格，晚生都很喜欢。 哦，这兰花不是你让狄春放的？ 不是啊。 杨林呢更困惑了，他想起来了，上一回狄春对自己说过，说这兰花是狄大人特意嘱咐摆放在这个屋里的，怎么现在老大人反问我是不是我让人给摆的呢？难道说老大人忘了？ 哦，也可能啊，毕竟上了春秋的人呢，又刚刚的 奔赴陇右道抗敌，操劳国事，呕心沥血，怎么可能事无巨细呢？杨林想到这里呀，也并不给这狄仁杰揭明了，问狄仁杰说，这不是您让人给放的吗？问这话干嘛呀？哎，只是说呀，狄大人呐，晚生何德何能，何幸之至，竟得到您这样的眷顾，特许晚生在府上温习备考，晚生感激涕零啊！这府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晚生所蒙之恩，晚生日夜所虑的，只是无以回报。真所谓无功受禄，惶恐之极，又何敢他求啊！狄仁杰笑着一摇头，不必如此，大可不必呀。本哥是真心爱惜你的才华，假若有朝一日你杨林真的能够成为国之栋梁，本哥也就心满意足了。狄仁杰端详着杨林这因为激动而变红的面孔，不动声色的，他又加了一句，不过德才兼备方堪大用，在本阁看来，你的才学令人爱惜，但你的性格似乎还有待磨练呢。杨林一听这个，脸蹭一下子由红转白了，张张嘴没发出任何声音来。狄仁杰呢，就坐在这里注视着杨林脸上瞬息变幻的复杂表情，略微的扬了扬苍眉，伸手从袖子里头把那柄折扇给抽出来了，轻轻的就搁在桌上了。上回本哥拿了你这把折扇把玩，那想陇右战事突起，竟忘记了还给你了，今天想起来就给你带来了。狄仁杰一边说呀，一边就漫不经心的用手抚弄着这把扇子。杨林一听赶紧说呀，狄大人，您要是喜欢这柄折扇，您就留着吧。哦，狄仁杰侧过脸扫了杨林一眼，把头微微一摇，哎，君子不夺人所爱吗？不可，不可呀。哎，这杨林急了，狄大人呐，这柄折扇是晚生在家里头偶尔翻寻到的，算不得什么珍爱之物，晚生只不过是看这个扇子上所提之诗有些意思，才随手放在行囊之中的，这真的没有什么。原来如此啊，那会不会是你父母的重要物品呢？不是，不是。这杨林呢，毫不犹豫的马上就回答了，晚生问过母亲，他并不清楚这把折扇的来历，何况这把扇子虽然算不上什么珍品，但是呢，这个材质也比较昂贵，不像是我家这种寒门能有的，所以我们也颇为费解呀。杨林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又对狄仁杰深深一躬，狄大人呐，晚生两袖清风，身无一物，虽受大人多方照顾，却无以为报，既然狄大人您喜欢这把扇子，就请您把它留下吧，也算晚生借花献佛，聊表寸心呢。狄仁杰深深地注视着杨林，看了半天，狄仁杰乐了，好，既然如此，本哥就收下了，谢谢你啊，杨林。杨林一听这话，他也长出一口气，好像如释重负的，他笑了，这种笑能够让狄仁杰感觉到是一种质朴的笑，质朴的笑容 让这杨林的脸看上去显得非常年轻，还带着几分天真。狄仁杰看到此种情景，心有所触啊。杨林呐、啊，那本阁就不打扰你温习功课了。说着，狄仁杰呢，按着桌案，要站起身来。杨林赶紧的跨前一步，伸出双手要搀扶狄仁杰。狄仁杰一看双手伸过来了，微微一愣，把头一摇：“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呐，都是这样小心，好像本阁已经老得快走不动路了似的。”这句话让这杨林伸出的双手是伸也不是，是收回来也不是，就愣那了。狄仁杰一看，老头子笑了，站起身来拍了拍杨林的肩，那意思不必这么害怕嘛。这么一拍，哎呦，杨林就觉得呀，心里头暖和和的，热乎乎的，有一种冲动，冲动到了自己的脑袋瓜。这种冲动那是要让自己马上向这位亲切和蔼的老人家坦白一切。但是呢，杨林还是有理智的，冲动都已经到了顶梁门了，杨林竭尽全力又把他给按下去了。此时此刻呀，杨林就觉得罪恶和欲望、危险与侥幸轮番的在自己心里头折腾挣扎，搅成一锅粥了。杨林深深的吸了口气，颤抖着从怀里头他摸出一张纸来：“狄子人，晚生这几天呢、啊、做了一首咏怀，是续在灵州赋后面的，还请狄子人多多指教。”说着话，颤抖着手把这张纸呈了上去。哦，又有新作了，好好好，本阁看一看。哎，狄仁杰呢特别有兴趣，把这张纸接过来往灯前凑了凑，一看呢，就见这张纸上端端正正的写着一首七律。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聚铁兰州玩一错，书醉虚庆南山竹，错成难笑非冤悔，醉酒无寻白死熟，古庙奄奄存社署，高墙峨峨有城湖，此身以上黄泉路，待看奸邪不日逐。狄仁杰读完这首诗，把眉头皱起来了，好像在那里反复的品读。那一旁的杨林呢、啊、紧张的大气儿都不敢吭啊，两条腿的就在袍子下面不住的在那哆嗦着。好半天，就见狄仁杰才把这张纸又递回到了杨林手中。好像狄仁杰呢没有什么太多看法，随意的一笑，神色更加显得疲倦了。嗯，不错呀，诗首好诗啊，就是哀音过深了一些。杨林呐、啊、你正当壮年，又在求取功名，做这样的诗好像有些不妥呀。哦，夜已太深了，本阁有一些累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是。杨林呢、啊、有一些失望，把这张纸接过来又揣进怀里。这个时候狄仁杰已经迈步向门口走去了。在经过着窗下花架的时候，狄仁杰不经意的又问了一句：“杨林呐、啊、你可知这种寒兰只在冬季开放吗？” 晚生不知。狄仁杰把脚步停下来了，伸手抚摸了下这兰花草的一根枝条，兰枝清芬，即使不开花也自有一种淡雅芳香，一旦盛开，那香气更是沁人肺腑啊。可惜呀，现在不是季节。杨林也不明白这狄仁杰说这话什么意思，不明就里的含含糊糊的就哼了一声，算作回答吧。狄仁杰看了看杨林，微微的皱了皱眉头，没说别的，狄仁杰呢就离开了杨林的房间。转过天来，狄仁杰没有什么事儿，就吩咐人备轿，干嘛呢？去天觉寺要拜会了尘大师。简短截说呀，这两位老朋友再一次的见面了。了尘让狄仁杰在自己面前坐下，献上香茶。狄仁杰这个时候就说了：“大师啊，我刚回到洛阳，就听说华严寺的法藏大师为了龙佑战事记上奏武皇，请约左道诸法建十一面道场至观音像，行到五天后记得前先接报。圣上为此特意表彰法藏，称其为此神兵之扫除，改磁力之加倍。了尘大师对此有何看法呀？”就见了尘和尚啊，双手合十，静默很长时间，这才说：“法藏有云，不依国主则法事不利，贫僧深以为然呐。华严宗如今在圣上那里深得器重，和法藏这个宗旨是分不开的。哦，大师与法藏可有交往啊？”了尘一点头：“仅有数面之缘。”“坏英雄啊，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法藏来了？难道是对佛法感起兴趣来了？”狄仁杰摇头苦笑：“啊，我要是对佛法有兴趣，有了了尘大师的指点就足够了，何必舍近求远呢？哎，大师你知道我狄怀英日夜忧虑的是什么？然而如今朝局纷乱，原未到尘埃落定之时，所以现在还有太多的事要去做，但我却怕我时日已经不多了。” Thank you.

1966年12月，振良从金边回来，国内已经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变。这样在国外国内形势的双重逼迫下，可惜新兴力量运动会只举行了一届后就此夭折了。现在有些人认为新兴力量运动会是左的思想产物，没有功绩可言。振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新兴运动会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在体育上反映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国家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正是在那次强大的冲击之后，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国际体育组织才逐步注意听取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向着民主管理和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改变自己的航向。新兴力量运动会虽然昙花一现，但功不可没。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振良仅以为是文艺界的事儿，把它看成一般学习运动。金边第一届亚洲新运会前，不料情况已大变，荣高堂已不能去金边参加亚洲新运会。从金边返回北京，振良看到造反派已经掌握了国家体委的大权，原来威望很高的领导纷纷靠边站了，振良也靠了边，造反派要他揭发交代。他不理解过去做的事儿怎么全都成了错误，但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仰崇拜，他认为是自己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但他坚持认为体委的外事一直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领导的，执行的路线是完全符合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因此体育外事是红线主导。振良的这个观点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文革年代是造反派无法容忍的，他的红线主导论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批判。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被打倒的领导越来越多，贺龙、荣高堂被彻底打倒，国家体委被称为独立王国贺龙集团，振良也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有人甚至编造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我在团中央由于地下党的经历被打成叛徒特务，关进了牛棚，隔离审查，不许回家。对我的审查又波及到振良，振良被造反派编入保荣二队，虽然不是最严重的保皇派，但是罪行也不少。他白天被分配去烧锅炉、干木匠活等重体力劳动，回家还要独自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体委军管以前已经分成两派的造反派，把批判对象当成两派斗争的抵押品，都以批斗他们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批斗对象在参加批斗会前和会上都要不断的挨拳打脚踢，挨打时还不许他们回头看是谁打的。有一次批斗会上，振良又挨了打，散会后下楼时，有个足球运动员出身的干部从背后狠踢振良一脚，差点儿把他踢倒滚下楼梯。这人边踢边恶狠狠地骂振良。文化大革命后期，振良被解放并恢复工作， 也得到了一定提升。这个人与振良见面时有点不好意思。振良在工作中对待他与对待别人一个样，从来不提他踢人的事儿。他相信那个干部会从自己当时的行为中获得教训的。军管后，体委变成了体育局，机关内有股极左思潮，其中有年轻的一班干部，也有司级局干部。国际司一位曾在公安系统工作过的副司长，耸人听闻地说国际司是个地修反特窝子。这种似乎知情又有煽动性的观点很受军管会的重视。文革前在国际司多年担任支部书记的晏福民，由于海外家庭关系和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背景，被看成是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人，进了被隔离不能回家的学习班。他受不了所谓审查的压力，卧轨自杀了。晏福民一死，造反派当天下午就把振良押进学习班，以保护他们唯一能接地修反特窝子的线索。振良无法抗拒，只能把两个孩子托付给邻居照顾，并且叮嘱儿子好好照顾年幼的妹妹。亏得学习班还允许振良星期六回家，好歹每星期能有一天照料一下两个可怜的孩子。1969年11月，根据一号命令疏散离开北京的通知，振良和机关大部分干部被疏散到山西屯留体委五七干校。那时去干校是一锅端，家里的东西只有最必须的才带走，思想上准备再也不回城市。我们的家也一分为二，儿子随振良，女儿到我劳动的河南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我已在前一年下了干校。振良下干校时，我们的小家已经是家徒四壁了，跟刚参加工作时的模样差不多，家具还给了机关，一些家庭用品、孩子玩具，甚至连锅都送掉了。大量无法携带的书籍，包括辛辛苦苦在出国时攒点钱买的外语词典和工具书，都当成废纸卖给了收破烂的。可惜走时匆忙，把一本宋庆龄写的《为新中国奋斗》也处理掉了，书上有他的亲笔签名，那是振良在团中央工作时，宋庆龄接见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时送给每个人的，振良作为翻译也得到了一本。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振良一直后悔不已。体委屯留干校是过去的一所航校改造的，到屯留后，振良和儿子住在七八个人合住的集体宿舍里，孩子很快上了县里的中学，周末回来同他在一起。床铺底下是振良带下去的全部家当，床旁是一台缝纫机，振良用它为自己和孩子的裤子在膝盖和臀部打补丁，还为别人打补丁，他的手艺还过得去。他还带去了结婚时买来的二手自行车，振良常常推着他带上筐子到处拾粪，作为肥料送到地里。跳进粪池里淘粪也成为振良他们经常干的活。虽然干校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劳累，但是比在与群众隔离的学习班里好得多。也许是经过揭发批判找不到振良的什么特务线索，到了干校后就不再追问他， 允许他参加集体学习和劳动。振良还参加了干校的歌咏队和舞蹈队，为老乡和同志们演出。也许是振良的底气足些，人们还认为振良唱起歌来嗓子有些特长。振良带下去几本外文书，业余时只要有时间仍然抓紧看外文。他也曾为此挨过批判，说他不安心在下面劳动。振良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外文是党培养他掌握的工具，不管在哪里，掌握这门知识没有错。事实证明，后来组织上把他从干校调回来后，他也因此而很快的就投入到了工作中。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1970年12月，振良在干校收到了发自黄川的一封电报，没有署名，只有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干校有人怀疑这是否是一种什么暗号。振良告诉排长，这是我和他下干校以前相约好的，谁恢复了组织生活都要打电报互相告诉。这封电报是我出自内心感谢党查清了我的问题，同意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可惜尽管团中央干校的支部已经通过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但迟迟被留守北京的一些人卡住不予批准，一拖又是几年。1971年2月，振良也恢复了组织生活。那时期干校生活有所改善，儿子的个头已经长得高大了，常在干校篮球场打篮球，孩子的心情也比下干校前开朗多了。1971年6月，北京来了通知，说是有重要工作要振良等几个人回去参加，于是振良结束了干校的生活。双 A，A 3A。文化大革命后期，从1971年到1973年这三年中，即1971年毛主席亲自决策开展的乒乓外交之后，先后在北京组织了亚非，英文的缩写是双 A， 亚洲，英文的缩写是 A， 亚非拉，英文的缩写是3A。三次规模和影响都巨大的国际乒乓球赛，这几次活动的作用范围非常深远。当时的体委仍属军管，名称改为体育局，不是从属于国务院，而是从属于总参系统。当时的组织体系是组里套组，振良回京以后是体育局外事组下面的国际组里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把振良调回来，主要是为了筹备将在秋天举行的亚非乒乓球邀请赛。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日本乒乓球联合会会长后藤甲二，为了争取中国能够参加这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亲自来北京做争取工作。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我国已经中断了2届没有参加世乒赛，这事儿几经周折，最后毛主席亲自决定只是我队应去，才算成型。4月初，对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要求，毛主席又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同意邀请他们来访，并同时邀请其他5国乒乓球队代表团来华，这就是后来被世人称道的乒乓外交。 1971年10月6号，周总理接见台湾省旅美华侨代表团时，他指出，我们没有料到乒乓外交打出去，国际形势发展这么快，那完全是毛主席下的决心。乒乓外交后，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从大的形势看，联合国内部形势转向对我有利。这年10月25号，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的决议。国内文革也转入后期，生活逐步转向正常，体育活动也逐步展开。已于1971年恢复的国家体委也打算通过乒乓球进一步扩大对外活动交往。11月举行的亚非乒乓球邀请赛确实很成功，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国际体育比赛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这就是总理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尽管后来对此提法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振良仍然认为这种精神应该贯彻到对外体育交往中去。体育比赛有胜有负，胜要胜在良好作风、公平竞争，绝不允许做出有损于各国人民友谊的事情。当时还提出，胜负暂时，友谊长存。在亚非乒乓球邀请赛的比赛编排、活动安排中，都贯彻了这种精神。所以在邀请赛结束时，以新兴力量国家、新独立国家为主的亚非各国对在中国举行的这届比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连日本乒协会长后藤甲二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闭幕宴会上强调说，亚非乒乓球邀请赛为国际体育吹进了一股新鲜的风。在亚非乒乓球邀请赛成功的基础上，亚洲国家共同关心的是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今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因为中国这个乒乓球大国竟然长期被排斥在这个组织之外。日本的后藤甲二是亚乒联的主席，他来北京争取中国参加第31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时，曾经许诺要在亚乒联内解决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处理好台湾问题，如果做不到他就辞职。1971年10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亚乒联大会上，后藤甲二要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乒乓球协会代表全中国乒乓球界进入亚乒联，取代台湾地区的乒乓球组织。他的倡议遭到了当时在亚乒联占多数的国家的反对，后藤甲二愤而辞去了亚乒联主席的职务。1972年3月，中国、日本、朝鲜三国乒协在北京集会商讨共同发起建立新的亚洲乒乓球组织的问题，振良参加了全部准备工作。原来打算分三步走，发起、筹备、成立。五月，新亚乒联的筹备会召开，有1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其中科威特听说以后主动要来参加。会上大家认为，老的亚乒联再也不能适应亚洲地区形势，应该另外成立新的组织。新组织的名称用联盟来代替联合会。会上还临时决定加快成立新组织的进程，把筹备会议改为成立大会。周总理接见了与会的代表，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这次接见中，周总理发出了两个重要信息，一个是对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往我国对这个组织抱有戒心，这次总理说，我们愿意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这是个重大消息，那时我国的对外关系远没有现在这样广泛。